你爱的人是我，我吗？别再说爱这咋的话。你爱的人是我，我吗？别再说爱这咋。现在我要你真心的回答。谁该离开？现在你快说出来。你爱的人是我吗？别再说爱这咋的话。你爱的人是我吗？别再说爱这咋。现在我要你真心的回答。 我说 baby， 请你看着我 baby， 不要再整我 baby， 我能算什么 baby， 就你这一个 baby， 就你说选择 baby， 现在还是我 baby， 我要听你说 baby， 请你现在快告诉我你到底爱我还是他，我跟心里明明有他，还要对我说那些情话，请你不要犹豫，说你心里真实的回答，你给的人是我还是他？ Hey please baby， 别再说爱这咋的话。你爱的人是我吗？别再说爱这咋。现在我要你真心的回答。 你爱的人是我吗？别再说爱这咋的话。你爱的人是我吗？别再说爱这咋。